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严月。 我是舒卡。 好，这个舒卡一来就知道咱们要聊电影啊， 文化范儿， 文化范儿，文青范儿。这个电影估计看了之后得吐血，没什么文青的气质是吧？叫汽车人总动员 ， 汽车人总动员， 吐血 就跟汽车总动员差一个字。 人家这变形金刚吗？汽车人、啊、 来个 霸 天虎总动员。 我看了一段他那个剪辑的预告片，看了之后吧，我特别同意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评论。厦门某影院宣传的时候说，画面惊险刺激，极限的速度与拉风的车技都极具视觉冲击力。不过呢，我们是觉得这个特效吧，小学生花5分钱做出的 Flash 效果估计是差不多的，是不是啊？ 我还看过有人说是用 Excel 来做的呢。 啊，真的吗？哎，Excel 可以这样做成这样， 可以 ，Excel 可以做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好吧，你们专业的张凡，你看了之后感觉如何？ 我觉得吐血就不一定吧，但是吐是一定的。实在是我刚刚吐回来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它这个里面有几个问题吧，就主要是这个抄不抄这个东西，我们在网上已经谈了很多了。关键是你这东西拿出来，实在是拿不出手。我刚才还在说嘛，如果这是原创的，我也不敢拿出来，就是 是吧？ 所以抄不抄还是另外的问题。关键是这东西本身太恶心了。 关键是这个导演他也不认他抄。你看， 我在微博上还围观了一下他跟舌战群儒的这个状态。 我就看了新闻，他们就截屏嘛。最开始这个事儿怎么爆出来的呢？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个日本电视台的采访。对方呢，对方呢也是这个恶心他嘛，最后说你们怎么跟这个美国的皮克斯的汽车总动员这么像，说他是抄袭。好，结果呢这个新闻就传到国内了，然后他就微博上说又是新时代的汉奸。我接受日本电视台王姓女子和 TBS 电视台采访，我再三强调没有抄袭，对方也说内容不一样，怎么报道出来又说我抄袭呢？别人怎么说那是他们的自由，反正我做好自己就行。借用冯导的话，你没买票去看你就没有资格去乱评论。这个冯导说的是冯小刚是吧？又把人家冯小刚拉下水，关人家什么事儿？ 躺枪。 哎，但是你看他一说人家是汉奸，好像就更脑残了，对吧？ 首先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因为汉奸肯定是罪该万死嘛。其次，我觉得他这里面暴露了一点，就是他其实有点法盲或者是无知在这方面，就是说我内容没抄。他其实抄袭有很多方面，不光是你抄内容梗概。甚至这个外形设计 design logo 这些东西抄的话也都叫抄袭。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红的我是蓝的，所以我就不是抄袭吗？ 哎，其实他们这个版权界还真的是有界定，就是影视方面他要这个界定他抄袭有1、2、3次很多条呢。我们采访了一位版权律师来听他具体跟我们普法 一下， 其实真的是有规矩可依的。游云婷律师来听到。 影视作品侵权的话是这样的，那他看他有几个层次的侵权。第一部分呢，其实是美术作品，就是我这里面的就是一些角色的造型是不是相同或者是相似，对吧？第二个呢是实际上是具体的情节是不是相同或者相似，第三个是命名的系统是不是相同或者相似，那这几部分弄清楚了就可以了。第一部分，比如说我这个图形，那我你这个名你这个图形跟我这个图形啊，就是主要人物的角色的造型是不是一样？那么比如说大家用的汽车画的这些卡通像啊，它是不是有一些元素，就是有一些特征元素的抄袭？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腾讯的那个 QQ 偶像，您看到过对吗？腾讯的 QQ 偶像，它的有一个特征，就是那个男的企鹅它是系一根围巾的，女的企鹅呢是有一个蝴蝶结的。这两样其实是它的特征性元素。如果说你也可以做企鹅的公仔，但是你如果这两个元素你跟它相同相似了，那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认定你这个东西是抄袭它的，侵犯了它的著作权的。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是情节。那么比如说影片的情节，那大家是不是一样？你这个就是 本来呢，情节呢这部分呢，实际上多数情况下法院是不判侵权的。但是琼瑶诉于正那个案件，一审的时候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下那个判决就是认为有多少个桥段跟它相同，那么他这个认为它构成了一个侵权。第三部分是命名系统部分，因为它这个汽车人总动员可能还涉及到孩之宝公司下面的一些那个卡通玩具的一些名称，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用汽车总动员里面的名称，或者呢他做了这样一些汽车人，就是比如说他大卡车他叫擎天柱，或者一辆那个黄颜色的那个轿跑车他就叫大黄蜂。如果说他有这种情况的，那可能也是涉嫌著作权侵权。或者呢，除了著作权侵权之外呢，实际上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管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上面有一条呢，就是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是受法律保护的。那如果说这个汽车人总动员用了别人的这样一些名称，那么或者是整个的这个用了这样一些名称，或者是那个整个的海报的这个风格，这个是跟别人有点类似的，那这时候呢也可能有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风险。 明白了。那我们衍生开去哈，就是很多人觉得每当出现这种新闻的时候，势必就会有一种舆论说，哎，中国就是一个山寨大国，没有什么原创能力，都是靠抄袭别人的东西。但是也有人说，抄袭好像是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它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我想知道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思考过，有没有您的分析？ 其实这个逻辑问题。为什么呢？你说比如说某某地方的人很坏，就听说过啊，哪里的人排斥河南人，排斥东北人，那你说那地方都是坏人吗？那肯定不是嘛，对吗？那同样的推论在这个动画领域也是，有一两部片子或者说有很多的片子的去确实去模仿别人，那你说这个确实是山寨大国吗？那你说从某一种观点来看，它确实可能构成，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能以偏概全说这样的。其实也是有很多原创的，这个中国确实有很多原创，但从商业理性上来说，你不去搭知名商品的顺风车，自己去原创一个东西啊，你确实你会面临更大的商业风险。这是第一个层次的概念。第二个层次概念呢，是中国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啊，实际上对于这种类似的模仿和抄袭的侵权的一个判赔的标准、判罚的标准，在停止侵权上面，还有在那个侵权的那个赔偿的惩罚上面，这两点呢都是比较松，就是停止侵权判的就是比较少，尤其是诉讼禁令判的比较少，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侵权的赔偿判的不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在制度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容易让别人违法。如果违法成本低的话，那别人就宁愿选择去侵权，而不是去正正规规的做。这其实是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因为国家其实现阶段的这样一个赔偿标准，实际上它也是根据具体的国情来定的，也不可能去定的太高。那这个基本上是合乎国情的。你说山寨大国什么？那其实中国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原创的动漫，这也是有的，这个也没办法去掩盖的。只是这样一部片子，但是如果这样一部片子《汽车人总动员》，它因为某些侵权的元素而赚取了很大的噱头，导致它票房大卖。那这我倒是觉得这个就属于体制和人们的观念认知上是存在问题的。如果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这样，如果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些人做比较山寨的东西，大家会瞧不起他，像 Facebook 去模仿了 Snapchat 的这样一个 APP， 然后美国人虽然上来大家都装完之后都给他打负五星，把他的评价打得很低，大家后来 Facebook 不得不就是这个产品就是实际上是宣布失败的。那这种情况下面，就是作为实际上是公众来说，他如果说自己有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对于打击这样一种山寨情况也是有好处的。 这个听得非常清楚明白啊，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版权律师尤云婷律师他的分析。哎，但是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现在一旦出现这种抄袭的新闻，像之前复旦的那个抄袭东京大学那个宣传片，大家马上就会有一种反应，你看吧，真是丢人啊，中国人怎么就这么没用呢，没什么创新能，就是靠山寨别人，然后就给你举一大堆的例子，你看什么腾讯啊抄袭人家这那的，阿里巴巴呀也是从抄袭别人开始的。然后接下来呢，就会有另外一帮人说，那这是我们必经阶段嘛，你看腾讯抄着现在人家微信已经基本上 独霸全球，没有一个人做这个东西做得比他好。阿里巴巴人家也是，是吧？也是独霸全球。所以就他们就说，这是咱们现阶段的一种国情，就你非得经历过这个，你才能够到达下一步的这个创新。就对这个事儿，大家没必要这么的批判，就是先得接受它，就没那么悲观。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个自打嘴巴的。现在雾霾已经来了，怎么样？这雾霾已经告诉你，因为之前在这个发展什么工业制造业什么时候已经说了，哎，这个资源破坏啊，环境污染呐，这都是我们的必经阶段嘛。等我们把经济发展好了，我们有钱了，我们会回过头来把他们好好的治理的。就是你现在吃点苦头，我以后会补偿你的。其实现在就是悲剧在重演，在重演到这个文化创意产业上面。 这个相当于是不是一个麻痹自己的？ 我也不知道他所谓的，就大家经常在说的这个必经阶段到底有多少， 有 多 长？ 多长？是100年呢？是200年呢？还是多久呢？就是我觉得好多东西你都把它归为我们在一个所谓的初级阶段也好，或者说什么必经之路也好，你不是从一个根本上去找问题的原因。我觉得好多东西，比如说技术上的东西，你完全是可以参考的，因为这个东西人家就是花了一段时间，或者已经走了一些必经之路了，已经绕了很多的弯路。这个之后他得到的一些启示、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这些东西是必须拿来参考的，因为我们会节省很多我们自己发展的时间。然后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用钱去买他们的软件，比如说你可以学他们的体制，学他们公司里面的架构，但是你要是纯粹的把人家的剧情拿过来抄，或者说你要照着那个人物的样子来做一个人物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完全不 OK。 这个东西、这个没有办法用必经阶段这个东西来掩盖过去。 而且这种思维如果长久了之后，它会有一种比较可怕的后果吧， 毒害现象。 大家都说，哎，抄抄反正也没什么，大家都能接受，还能挣着钱。 我现在发现这个已经是分成两个阶段了。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是什么？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抄这件事是错的，是不好的。只不过因为第一成本小，抄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后果；第二这个收益大，抄完以后立刻能够立竿见影，大家会抱着一种这个态度是什么呢？说虽然它是错的，但是我就做了。这我觉得这还不错，是知道有是非观。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呢？就是这是错的吗？这不是错的呀，这很正常啊，不是大家都这样做吗？ 借鉴借鉴而已。 对，借鉴啊，致敬啊，用这种方式。对，我是向他致敬啊。还有，我只是跟他偶尔雷同，而这个 巧合 而已，不是真的。我没有怎样，就他已经完全把是非观念这个东西都抹杀了，认为自己做的就是对的，而且堂堂正正是对的。 而且你看这次这个卓导的这个回应哈，这个明摆着吧，他的那个抄袭，你看你都觉得他的手段有点卑鄙。真的是，你看他的那个海报汽车人总动员是吧，他弄个轮子把那个人字给遮住，一看你就哎，汽车总动员怎么又拍了一部啊？你真可能真的最后就是冲汽车总动员以为是皮克斯那个你去看的。 我觉得这个 他 还是 观众当傻子， 他是有点心虚的，因为他当时的时候就网友就又爆料出来嘛，说他原来在做一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原片名就叫汽车总动员，对，然后他后来在正式这个海报发布的时候才把这个人字给他补上的，补上之后又是那个欲盖弥彰，就又把这个东西欲盖弥彰，就把这个东西再给他用一个轮子遮上， 怕票房流失，怕人家以为啊、哦、一看不是汽车总动员就走了不买了。 而且我后来还发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又有另外的网友，现在网友就太强大了，他就是又爆料出来说他这个海报，我们就是说海报比这个正片要好看很多嘛，说不是同一个画风的，然后谁知道这个海报也是抄的，这海报的背景图还是盗用了一个插画师的背景图来做的。 海报不是直接拿的皮克斯那个换了换颜色， 不是前面这个角色是抄皮克斯的，后面这背景是抄国内一个网友的，对，所以它是两个抄袭的东西结合起来，它这个做的非常好， 叠加的抄， 所以就是抄中抄，就是叠中叠。 哎，你说你抄个什么西班牙呀，什么墨西哥是吧？比较冷门，但还没那么容易发现。你抄一个， 我觉得你这种方法 也很可怕， 你已经被改变了， 你已经被 洗脑。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就说我、哦、靠，你们这个抄美国抄日本这个有点太明显了，我不如去什么一个犄了嘎弯的一个国家，什么克罗地亚，什么波罗的海周围找个小国家。 他们经常说那个芒果台某一个什么抄什么西班牙的什么宣传片， 反正你们也没有看到，看了你们也不懂。 这种人就更贼， 我觉得这种人的心术更坏。 对 好吧，我错了。 哎，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次你这个片子没有人同情他，就是你票房再烂也是活该，是吧？而且就应该用票房最后零蛋去惩罚他，这才是他罪有应得。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也问过一些真的是参与过动画片创作的人，他们就理解这个抄袭，或者他们判断抄袭的时候会比一般的网友要显得保留一些，他们会觉得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这些人是中国人吧 还是我们的前同事呢？我们要听听他讲他的这个判断的过程啊，和他自己有过一段不能说类似吧，至少是都是被人骂抄袭的这么一个经历，而且他呢也是有过一些他的这个回应。那我们先休息回来，来听听我们的前同事啊，叫阿 Tim 陈天柱，他现在在做一部动画片，那个动画片叫做《幸运派传说》。 嗯， 这个动画片很有意思，在国内。他什么优酷一上线，90%都骂他们抄那个什么探险活宝， 太美国的， 对，也是美国的一个动画片。结果呢，他就是被人骂出新闻来了，就骂着骂着，美国的一些漫画的动画的这些博客主就留意到他们这个片子，就去报道他们，还用英文写了报道。结果在美国呢。就火了，怎么火起来的呢？报道完之后吧，有的人真是特别热心，就是国际友人把他们那个动画片从优酷上拉到 YouTube 上面，而且还给翻了中文字幕，还有英文字幕，下面还配这个中文，就是中英文对照， 业界良心。 结果呢，发到那儿去呢，美国人反倒就没有一面倒的，90%都骂你抄，就说哎，这个好像有点像我们那个探险活宝，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新的故事，还挺有趣的。然后还有人，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下，有人说，我是葡萄牙人，然后我能不能把你这个再翻成葡萄牙语？ 火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经历太奇特了。我说为什么在国内会有跟在美国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反应哈？那等他回来听听看，他讲讲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故事。三点话新闻，稍后再见。欢迎回来三零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舒卡。 哎，我们马上就来听听咱们的前同志，对，阿 Tim 啊，陈天柱，他现在在做这个动画系列，叫做《幸运派传说》的制片人。他团队就俩人，一个专门生产内容，一个像他就可能想 一 些策略， 一个是导演， 对， 一个是制片。 好，他对这个事儿判断跟咱们就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做这个关注这个挺长时间了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讲述他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对抄袭的看法和他自己在经历过被骂抄袭之后他的想法有什么变化。 我自己了解的话，应该中国很多事情都要经过那个抄袭的阶段，说的难听一点就叫抄袭，我觉得说的好听一点就叫学习吧。因为你国外很多东西的确领先了你很多年，如果你没有去有这个模仿这个阶段的话，你也很难去短时间或者说可以追上人家那个高度吧。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动画它怎么样去定义抄袭，因为抄袭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法律的规定，也不是网友说你是抄袭你就是抄袭。比如说我们平常人看到那个日本的动漫，你好像看到每一部日本的动漫那些人物那个样子都差不多的，如果你拿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法律来说的话，它的确不算抄袭，它更像是一种风格吧。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语叫做既视感，就是你看上去感觉它像什么，它其实就因为是一个风格的问题，所以看上去觉得它像。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觉得中国的动画它还没能形成它自己的一些叫做中国动画的风格吧。其实现在我自己知道的世界动画方面，它主要分三个风格，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绝对是动漫的大国，还有一个 是偏法国的，叫欧洲方面的一些动画风格吧。 嗯， 中国其实它到现在目前为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代表作，或者说有什么一系列的动画可以代表到自己风格，所以现在中国的很多动画人，如果你要想有自己的作品，或者说你在你的整个教育的体系、你的经历，或者说你以后的一些，比如说你一些作品的一些市场运作的话，你肯定要找一个你可以学习的对象，跟着去慢慢的积累你的经验，跟着在以后的一个创新方面谋求一个突破吧。我觉得跟很多行业应该这个原理应该差不多。 嗯。哎，如果就你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说哈，我知道你们在做的这个动画第一集推出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中国网友看了之后也觉得是在抄袭。那当时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怎么回应他们呢？ 其实我记得当时因为是今年年头的事情吧，我记得当时刚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没有想象过那个反响会那么大的。因为真的你放了上去之后，好像过了几个小时，跟着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会知道那么快，跟着就有很多网友过来你的一些微博那里留言去骂你，说你怎么抄袭啊，你怎么丢了国人的脸啊，什么什么。你因为我们自己做的那部动画，它其实我刚刚说到那个风格来说的话，它其实偏向于美国风格。那其实美国风格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其实到目前为止其实也不算，也没有那个日本风格那你那样在受到国人的一些欢迎吧。我们那种风格就比较偏向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画体系，它除了我们看到那个电影那个皮克斯的之外，还有迪士尼，还有一个是他们的一个网络动画的一个频道叫做 Cartoon Network。 嗯， 就因为我自己是那个 Cartoon Network 的一个超级粉丝了，我自己希望我的风格向他们学习的。还有就因为毕竟是自己想自己出来做一个项目的原因吧，你肯定希望那个项目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你肯定要考虑到市场的原因，肯定要考虑到那个成本啊，你的以后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获利的能力。因为我们团队现在都很少，只有一两个人，如果要用现在的力量现在的一些成本去完成我的梦想的话，我肯定要找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个风格去说我们想要说的故事，所以我就选了他们的那个 Cartoon Network 那个动画的那些风格去做我这一部。但是因为可能我自己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比较少看到，因为他那些动画几乎都好像没有官方的渠道去引进到中国，所以我自己就很少国内的观众可以看到，所以我自己觉得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就一看到我这个，就我刚刚跟你说过那个概念，就是那个既视感，就看上去像，感觉像，所以就立刻判断你是抄袭了。他没有去看你的故事，或者说没有去，因为我们也只有一集了，没有更多的东西给他们看到，所以他们可能就很快的定义去说是抄袭。 嗯，就是我理解你说的话，一方面你们在创作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市场的反应，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风格，市场比较容易接受。 对对。 那在同一时间，又因为本土的这些观众可能对这些国外的风格并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又因为国外的风格非常的鲜明，所以一看到时候立马就觉得这个风格我好像似曾相识，所以就立马就认定你们是抄袭的。这中间有可能是被冤枉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我自己觉得因为每个观众他也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吧，我也说不了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说我自己被冤枉。但是我打一个比方嘛，因为我也跟之前骂过我的一些网友说比如说如果我去做一个日本风格的动画的话，其实国内其实也有一些作品是偏向于日本的动画的吧，它其实它的那个我自己觉得那个既视感就更加强烈，但是他们的团队或者说他们的作品没有收到一些什么说你抄袭的一些质疑吧。因为你觉得就是因为你这种风格你都看了很多年，你都熟悉了，所以多一部这样的作品你看不出来是怎么说呢， 就很熟悉的感觉，你可以去用自己的一些去评判他有没有说真的抄袭了。 那我就好奇的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难道不会说我为了防止别人指责我抄袭，我去刻意要留心或者要故意去回避这些可能他会说我像某一个像日本的像美国的，我就偏偏不走这样的风格，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还做不到，还是说也没想过其实在创作的时候？ 有啊，其实我跟我一些就我的 partner 我的团队成员，我们都在创作的时候，我其实我们有很刻意的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像中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原创团队的嘛，他的确是做了一个真的与众不同的风格，但是风格这种东西真的它是因为它我刚刚说的那个日本美国跟欧洲的法国他们的风格形成，它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它有很多作品去传承这种风格，还有它已经是说了市场是接受这些风格的。如果我冒冒然的我们靠我们现在的一些能力，或者说我们很自信的说我可以创作出一种与别不同的风格的话，我觉得就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还有我觉得这个的话市场的反应的话，我肯定我是没有预算到可以把握得到的。这个 哎，听了之后哈，我感觉就是现实环境所限制的是吧。讲当然我问他这个意思不是说今天要为什么汽车人总动员给他证明卓导，他没有什么可冤枉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行业原来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更加复杂的因素的思考，可能不仅仅是说简单的你的这个结果的问题，它中间过程原来有很多的考虑。 我觉得这首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就是像卓导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公司商业行为，而且它是拿了一些国家补贴的，是吧？据我所知，有一个国家补贴的， 有房补，有那个工 补， 对， 这 个、还有各种那个人员工资补贴， 对，有它是有一个成本。补贴，然后呢他还要这个投入到院线上去收票房，它是一个商业行为。 对， 那像我们这个Tim 他这个行为，他等于是一个个人爱好者，他用的那个形象，因为那卡通我也看过，他的确是很像那个他刚才说的那个原创，但是他有点像同人周边，同人就是他用了那个原型，但是里面的故事完全是新的，是他们自己原创的，只不过借了两个形象，而且用这个形象来这个进行新的创作，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他说的就是说，首先借鉴这肯定是要的。你做任何一件事，包括你做写作的时候， 对你写论文，你还得看别人写了什么呢，是吧？ 这又是两码事， 好吧？ 这你又把它，就是我觉得你经常把它混在一起，就是你借鉴是借鉴的，而且你在写论文的时候，当你里面引用别人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用 quotation， 对， 用冒号引号，就注明出处，这是一个有规则的，就是。你像我们看很多国外的一些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歌曲作品也好，如果他是翻别人的版本，不要说作曲了，就是翻唱别人的翻唱，他都要说清楚说我是翻唱谁翻唱谁的，就是传承有序，你要把这个来源交代清楚。 哎，这个跟写论文为什么是两码事儿啊？不都是你得看先人写过什么，你别跟人家撞一块儿，或者人家已经写过的东西， 但是现在 你别抄袭人家的东西。 很多都是什么，就是先人写过什么，我把它拿过来改头换面，就变成我自己的话说出来了，丝毫不提先人有讲过什么，这就是抄袭了。这就是抄袭了。但是这个就像，因为我看到好多网友评论说啊，你写论文不是也要借鉴别人的吗？里面不是也有别人的内容吗？就是你把别人内容拿进来和你把别人的内容改头换面变成你自己的，这根本是两码事。 而且他们出处就是你这个出发点就不一样，就是你是就是你的利益点到底是在于说你把别人东西变成你自己的，还是说我是想要自己的东西，只是说我技术上或者说在实现的手段上面我需要参考别人已经需要避免的一些部分。因为刚刚阿 Tim 他一直在说风格嘛，我觉得风格这个东西借鉴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同类型的片子里面他们国内也是互相在借鉴，整个业界都在互相借鉴，有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大家来共享呢？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风格这个东西你通过什么东西来体现呢？你是到底是抄人家的一个场景呢，一个人物的设定呢，你完全照样去 照搬， 对，照搬来模仿过来呢，还是说你其中有你自己的不同的利益点，或者你这故事是完全是全新的？ 嗯， 这个点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多网友还是或者说很多观众还是不要小看他们的判断力， 嗯， 这个东西他们有一定的视野，就是 对对对， 对，还是可以。 就是我昨天跟阿 Tim 聊完，我们最后得一个结论什么吧？他说这个《汽车人总动员》这个卓导。他们被网友唾弃，这是应该的。 嗯， 但是呢，就是现阶段中国动漫的发展的这个步伐，它有它的这个步伐， 整体的行业， 对，它有它的这个步伐，就是我们不要这么着急。他反倒没有那么悲观。他，你像他刚才也讲到了嘛，说我们同时在借鉴各种不同的风格，当然我们是希望创造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东西来。但是现在的这个阶段可能还是学习阶段，你只有在看了。够多是吧， 嗯， 你自己积累足够多的创作经验和市场经验的时候，你才有这么一个爆发的，完全是形成自己风格，真正是有创新力的这么一天。所以我听完之后觉得这个也说得通，就是没有必要， 但 是，就 是，我老实要说但是，嗯，因为什么呢，就他说的是在一个健全的机制和这个规则市场下可以这样， 嗯嗯， 就是你自己慢慢的厚积薄发，然后一旦你出名了，你这个有自己的风格了， 嗯， 你会被市场接纳，然后你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嗯， 但是在中国现在是什么呢，即便你厚积薄发了，你这个出来了， 可能就劣币驱逐良币了， 瞬间就被山寨了，就被大家一拥而上给你仿制了， 对， 然后很快这个，因为消费者有时候他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要求消费者一定去忠于原著，所以就是说同样的这个东西看上去差不多，那一个十块一个一块，我为什么要买十块？ 对，你就好比淘宝上有的店我特别喜欢，但发现怎么他家的这个图片在别的家也能看得见， 对，盗图， 对，甚至盗图者他特别那种 堂而皇之 的，然后理直气壮的说这是卖家，就这是厂家发出来的图，都是统一的，统一你妹啊，我想人家是花了多少时间去找光线， 找模特， 去找模特是吧，怎么样搭配， 嗯， 他，但是有的我就为什么知道这个吧，我在微博上就看到有一些非常热心的这些网友，他们是这家店的忠实买家，他们知道这个买家做这个图有多么不容易， 嗯， 他自己就跑出去在微博上 at 原本那买家，说我给你找到一个特别无耻的模仿你的人，可是吧，那个原买家本来是他原创的，他说算了，谢谢你的理解， 嗯， 但是我们真要个个去维权，那个维权的成本得有多高，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 这就像庄宇当年打官司，这个告郭敬明侵权的侵这个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时候， 嗯， 他在那个律师那里委屈的哭，律师跟他说维权，就是这个版权律师跟他说什么，说我劝你还是不要纠缠这件事了， 嗯， 你还年轻，你有精力呢，你好好去继续写你的东西， 多悲观， 中国特色的律师， 因为是他说不值得，你把人搭进去，这东西要扯两三年的官司，然后最后还指不定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你这个时间浪费了，你本来可以写更多更好的东西，结果你都浪费在这件事上了， 嗯，就 是不值得，你还是去做更好的事情吧，就是你当时会觉得啊，怎么这个法律，这个国家完全是在保护剽窃者的，是偏向剽窃者的，然后对这个原创者一点没有保护的， 这个侵权成本非常低啊，对，因为你看现在比如说卓导这件事情出来之后，他自己粉丝大涨， 嗯， 然后他票房收入也拿到了，然后他这个知名度也出去了，然后他这个片子虽然是他一个旧作，而且是剪辑之后的一个成果，但是他拿了两次补贴， 嗯， 就是可以拿到国家第一次做动画片的补贴，现在在院线上映又有院线补贴， 嗯，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什么乱七八糟的补贴，然后所以我觉得他整个都是一个名利双收的状态， 嗯，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没有违法成本，没有侵权成本，你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曝光率 回报， 就对，就是所以这个在短期之内是这个回报，我都不知道他这个人他种种言论他是出于一种装傻还是真傻，但总之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嗯， 你看在我们现在这个院线排片本来就是有限度的这个情况下，你说如果要让我们允许各种各样这种就是被网友唾弃的东西在里面，那完全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嗯， 你有好的片子，有皮克斯的正版的，你不去鼓励人家看，你国家的 限制不许进来， 对，你把各种日本动漫也好，美国动漫也好，你都限制了，你从政策上，而且从行政上，从法律上各种限制，然后之后你再自己山寨一个，就是把真正好的东西挡在国门外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担忧的一件事情， 嗯，哎，不过话说到这个侵权哈，就是我感觉这个一个是你抄袭，第二个呢就是你盗版，这两个似乎像孪生兄弟一样， 嗯， 我昨天呢我就一直在知乎上逛，就发现有一些的 这个思考的方向和方式上，我从前就没想到过还可以这么考虑这个问题。有人就从根本上他们就会质疑原本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制度，他这个制度是有问题，中间他有涉及法律，涉及经济学，很深层次的一些问题。那有一个知乎上最火的回答，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盗版问题。知乎上最火的回答，这个回答的网友叫王强，那他一回答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400多个同意。我昨天呢就联系到他，他就跟我讲了讲他为什么会经过这么一番的这个转变。他就是反对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我说那为了公平当然要保护了，但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我觉得还蛮能给我们冲击和启发的。我们先回来，等会儿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三天花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舒卡尔。 我也是昨天看知乎上我才了解到，原来美国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例啊，那是2011年的时候，美国的几位国会议员他们就提出禁止网络盗版法案，简称 SOPA。 这个法案呢就赋予政府和版权机构比以前大得多的执法权利，就让他们可以轻易的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搜索引擎屏蔽有盗版链接的网站，停止对这些网站的域名解析，即使这些网站是在美国境外。后来呢，法案一提出就遭到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巨头和大量网民的反对和抗议。之后呢，这个法案的审批一直搁置，拖到现在。就这个法案，这个王强他就分析学习之后呢，他就发现让人看到知识产权保护背后的利益博弈和道德争议。它回归到什么吧，就是到底知识产权它这个制度诞生是为了什么，是保护什么。这个权利呢，它到底是一种天赋的权利，还是说法律赋予生产者对知识所产生利益的一种特许权。它后来它倾向于是后者，就只是一种特许权，它不像那种什么， 不是自然权， 自然权， 对， 它不是天赋权。所以呢，这个版权的设置的这个版权制度的目的，他觉得是为了鼓励知识的生产和交流，就是让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你过度的像这个法案这么保护知识产权，他会本身觉得是阻碍知识的交流，阻碍人类的进步。甚至有的现实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就是利用他申请这些专利，他垄断之后呢，他就是流氓，他就变成，他就说变成一个专利的流氓，他一直跟人打官司，说你侵犯侵权什么的，他就一直从中获利。但实际上，他说专利在没有被人使用之前，你是没有创造什么利益 的。 他说意思，感觉像是你只有被人疯狂的这个盗版之后才显示它的价值。然后我这可能有误啊，理解的，我理解它的这个意思之后呢，感觉像是你生产出一个东西并不代表你应该获得多大的这个效益，而只有说在人认可之后， 在市场的， 在市场获得认可之后，我才要保护你。所以这个 不是，我觉得它有一点 miss 就是跳步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盗版都是什么，都是已经经过市场检验了，市场已经认可这种形式了， 我才盗你的版， 然后我才盗你的版。他并没有说我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去盗版他，然后没有的。所以呢，他这里面是跳了一个步骤的。 好，这个具体哈，他的思维为什么会经过这样的转变，我们来听他讲一讲。王强他是研究这个版权，他起码有10年的时间了，是个民间高手。 说实话，我这个最早开始，我是一个比较严格算是正版的拥护者吧。希望就是说啥呢，将来有一天呢，整个这个版权市场变得很规范，所有人呢都能很容易的购买到正版的这个商品，盗版自然的就消失无影无踪。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这种的理想好像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因为时间越久以后，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授权的正版，就是正版的这种精神授权商品，它可能你花钱购买它的这个费用远远超过你获得它以后本身实际上你得到的一些好处。 这个你怎么衡量呢？ 这 个也是在我接触到一些这个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以后，经济上的话，一般消费者购买商品，他是觉得你这个商品给他自己带来的这个快乐，或者说带来的这个效用超过你的花费，那你就会去购买。但是呢，正版好多这个金融商品呢，是你花费以后，你可能才能明确的衡量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效益。比如说我去看一部电影的话，我提前看预告片，我是不知道这个电影的质量是怎么样的。有可能我花了钱去看了这个电影，最后发现它可能还是浪费我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我的这个收益是一个相当于负的收益了。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那可能有的时候正版的这种东西呢，它如果是最后让消费者没有都能获得这么一个净收益的话，那这个正版本身来说的话，它对社会发展就是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如果所有对正版是一律的支持的话，可能也并不是说一个完全正确的东西。 但是如果不极力支持的话，给你带来一些正面效益的东西，也可能会因此得不到他应该得的那一份利益，那之后可能对于整个的环境，它就会导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结果。 对，是的，这个是应该说是这个版权保护制度最开始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如果你不去保护这个版权的话，那么可能这个生产精神类商品的这个创作者，那他得不到一个相应的收益的话，没有相应的鼓励，那最后可能全社会就不会有这一类的商品出产了。我一开始也是一直这么想，但是后来这个实际的这个社会发展呢，好多东西其实发现也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就拿中国来说吧，十年以前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就比如说在电影这一块吧，大部分人都是从网上下载电影，或者是到这个商店购买盗版光碟。那时候电影院的收入是应该非常低的，当时好莱坞呢也都是在指责说是中国这边看这个盗版电影也不花钱，说中国人都是小偷啊诸如此类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近十年来这个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非常迅速，像今年的话，这已经是几十亿美元票房，全世界仅次于这个北美市场了。这个现象就说明，并不是说中国人他不愿意为这个正版的商品付费，那可能只是因为以前这个中国整个这个经济不是很好，所有人的平均收入都比较低，他付不起一张电影100块钱的这个票价。那么后来，大家都有钱了以后，很自然而然的，他就放弃了这个到网上下载或者看盗版碟。那他就觉得，既然我去电影院可能得到更好的这个享受的话，那我何必看一部电影，我一定要等到最后出这个盗版碟或者网上能下载的这种渠道的时候我才去看呢？其实中国的这两方面的这个版权保护制度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但是因为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然后很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些方面获得了改进。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一个经济的自主的一个行为，它整个就是一个市场行为。可能在法律上来说，需要管制的可能效果相对还不是很明显。 他这意思就是说，你要靠这个市场，它自发的可能会有一个进化，而不是靠法律。我们在听完他第二段，就是讲到，我说那你这么说，理想的版权保护是怎么样的？感觉不是很现实。我们听完之后，两位再集中批判啊。 我觉得首先呢，是这个正版商品，它这个创作者和这个相应的销售渠道，首先他应该想办法提高自身的这个竞争力。就举个例子吧，就最近这个苹果不是刚出了一个这个流媒体音乐服务嘛？使用这个服务以后，我发现啊，虽然它是一个名气很大的这个正版服务，可是实际上就是给我使用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如果一个月花10美元买这个，我可能实际体验还不如使用一些这个国内的盗版的这种音乐服务。那如果要是你消费者使用你的正版的这种商品， 结果实际效果还比这个不花钱的这些盗版应用还要差很多的话，那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就单纯的为了这个道德或者是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非物质的这种利益来购买你这个正版商品。所以首先还是这个正版商品也自身的竞争力要提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消费者自身的这个观念需要改变。有很多消费者是怎么样的，他借着这个盗版商品扩散的这个现实，他其实是心里有一个占便宜的思想。这个占便宜的思想应该是对这个创作者来说对他们利益影响最大的。最理想化的市场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消费者看了一部电影，然后他根据他自己的感受，哎，他觉得这部电影给了我什么样的，差不多给了我什么样的快乐，我就根据我自己的感受和我自己的消费能力，我来掏这个钱。比如说我看一部电影，哎，我觉得今天这个电影不错，那我再给他出50，明天看一部电影，哎，我觉得这个电影太棒了，我给他出100，这个是一个最理想化的一个机制。其实现在也不是，已经开始有这种苗头出现了。比如说在这个手机游戏上，很多人可能买这个游戏里的道具，他花很多钱，他就是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如果他觉得这个游戏没什么意思了，他就只使用这个免费的基础的功能，那可能游戏开发商就什么也收不到。 来，两位听听。 我觉得他这里面呢有很多东西他没有想清楚，而且他把这个问题简化了。比如 说 他刚才说中国人不愿意花钱，然后经济好了才愿意花钱看电影，然后就不盗版了。但是你想，其实这不是一个花钱不花钱的问题，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去看国外的那些大片，所以被迫只好去买这个盗版碟。另外他刚才讲说那些正版要提高自己的这个产品竞争力，要不然还不如盗版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首先是不是公平的，因为他们不是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去竞争。你这个正版它可能要付很多费用，然后这个投入很多成本，然后但是盗版的呢什么都是拿的，都是从零开始的，从这个不花钱就可以去建立自己东西的。然后你让这两个东西去竞争，那当然那个成本低的人他可以有更多东西来用在客户体验上，让你觉得很舒服。但是你不要忘了，他的东西等于是销赃，你在帮他销赃而已。对 对，因为我知道其实有一些国内，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甚至有些网友就是说这个盗版的质量，这画质啊各方面服务还比正版还要好。然后我觉得，但是这个东西它你不能把这个归结为是因为版权没有得到保护，所以盗版有了它发挥的空间。但是我是觉得它实际上就是因为盗版它自己比如说做了一些本地化的，或者说做了一些它原创性的服务，实际上它的核心还是在于你要有创新的东西在里面，有内容在里面才会有这个竞争力，而不是说因为版权保护或者不保护的问题。 另外他说版权的问题，他说怕这个过分定价了，然后这个超出物超这价超所值。但这个国外也有这个期限的，就是一般出版物50年以后就自然这个版权就没有版权了，你可以随便使用了。另外还有什么反垄断法呀、反不正当竞争法，这都是控制你过高定价、不正当定价的一些。 但这个都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里面才能够讨论下一步，就好像你没有现代化之后，你在现在已经开始讨论后现代化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他当然首先是从他制度诞生本初你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如果说它的这个体系它是为了兼顾公平和效益，平衡个体和公众的利益，然后在短期收益和长期效益之间找一个最好的平衡点的话，那你可以检视这个制度在实施以后它得益的是谁，它受害的是谁。就是现在他们有人分析，就是说最后得益的都是那些大集团。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呢？是因为他们是为了巩固他们这个垄断的地位。 那回来我们说，中国没有版权，没有知识版权，我们受益了吗？我们受到什么益了吗？我们自己的创意产业被摧残的那个几乎没有。 对，可能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适合在美国讨论，是吧？在中国，你现阶段还是兼顾公平先。是吧，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 先讲理， 先讲理。 反正观众最后都是用脚投票的。你看他下一步是去看汽车总动员呢，还是汽车人总动员吧。 没错。好，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做客3D画新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月月， 我是舒卡， 拜拜。